件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来聊聊电影方面的话题。当地时间5月19号，第71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闭幕，这个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最顶尖的电影节又一次为大家带来了一批精彩的作品。其中日本导演市之愈和的新作《小偷家族》斩获了最佳影片金棕榈奖，波兰导演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凭借电影《冷战》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法国88岁的著名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凭借《影像之书》获得了特别金棕榈奖。而在短片单元当中，中国青年导演魏书君的作品《延边少年》获得了评委会特别提及奖。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上的精彩作品和影人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戛纳电影节颁奖典礼的大幕刚刚落下，由著名演员凯特·布兰切特带队的9人评审团就来到了新闻发布会中心，面对记者为评委会交出的这份获奖名单给出了解释。今年的参赛作品风格多样，很多优秀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情感力量。几位评委承认，也许是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大家对待电影的欣赏口味也是存在差异的。评审团主席布兰切特就特别强调，我们应该超越个人的口味来审视这些作品。而对于日本导演市之愈和摘得最佳大奖金棕榈奖，凯特·布兰切特给出的理由是，金棕榈就应该是表演、指导能力、摄影画面等全方位的精彩。虽然这个选择给出的并不容易，但是大家还是被导演的指导能力和演员的表演所吸引。那我们不妨先来说说这部获得金棕榈奖的电影《小偷家族》，导演市之愈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他并不陌生，说他是如今在中国人气最高的日本电影人之一也不为过。在去年的北京电影节上，市之愈和的电影套票在46秒内全部抢光，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更是被炒到了2000元人民币。中国影迷曾经非常熟悉岩井俊二的青春片，北野武的暴力柔情，还有宫崎骏和新海诚两代人的动画作品，而市之愈和这位导演和他的作品一直带着从容安静的气质，近年来又以一年一部的稳定产量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市之愈和1987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制作公司，从事电视纪录片的拍摄工作，一待就待了27年。那个时期他最为中国观众熟悉的作品是1993年在富士台首播的纪录片《侯孝贤与杨德昌》，记录了这两位台湾新电影代表人物的拍片现场和访谈画面。侯孝贤导演也是市之愈和最为推崇的电影前辈，市之愈和因为拍纪录片而和侯孝贤相识，至今也忘不了侯导看完他的处女作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被电影分镜图所束缚的毛病。受到冲击的市之愈和也因此看清了自己下一部作品的方向，拍出了伪纪录片风格的代表作《下一站天国》。 失之愈合的不少作品，看上去好像只是对生活日常的堆积记录，但简单的故事却总是被他拍得有趣又动人。说起来，因为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描述日本家庭生活的作品，不少人也常常把他和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还被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但是市之愈合本人却不认为自己有小津的遗传因子，每当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小津的名字时，他的心里默默地犯嘀咕，又来了又来了。在他心里，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当年自己在电视台的前辈同事们。2016年国内曾经出版了市之愈合的一部散文集，书名很有趣，叫做有如走路的速度。而他曾经有一部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叫做步履不停，同样也是跟走路有关。市之愈合的镜头也似乎对走路情有独钟，在电影《如父如子》中，父子二人走在一高一低的山路上，一步步走向和解。在无人知晓里，兄妹二人孤单地走在漆黑空旷的大街上。步履不停里的一家人更是每天都在山间上下来回行走。曾经有记者问市之愈合，走路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市之愈合说，比起跑步，我更喜欢走路。喜欢走路时看到的景色，以及走路速度变化带给我的感觉。市之愈合就像是一个不动声色的领路人，引领观众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情境之中，以走路的速度不疾不徐地探寻着生活的真谛。 そばにいて体からこの心取り出してくれるならあなたに見せたいのこの胸の想いを。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71届法国戛纳电影节，那这个时段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国际顶级电影节的历史，以及它和咱们中国电影人之间的缘分。可能我们经常听到的世界三大电影节，或者叫欧洲三大电影节，指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法国的戛纳电影节以及德国的柏林电影节。这其中，威尼斯电影节是历史最悠久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32年。柏林电影节是三者里头最年轻的，创办于1951年。法国的戛纳电影节创办于1939年，而它的创办还和威尼斯电影节有着特殊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末，法国有感于当时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气焰高涨，特别是被称为纳粹喉舌的戈培尔运作拍摄了纪录片《奥林匹亚》，还强势入围了1938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夺下了最佳外国影片奖。于是法国就决定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电影节来相抗衡，这就是戛纳电影节的来历。第一届戛纳电影节请来了电影之父路易·卢米埃尔担任主席，而之所以选择在戛纳举办电影节，则是因为戛纳这个城市位于法国南部，气候舒适，风景宜人。1939年的8月，美国片商米高梅用豪华游轮载着好莱坞的一干明星来到戛纳举办派对和酒宴，一时之间吸引了不少影迷驻足。可是到了那一年的9月1号，德国入侵波兰，电影节随即宣布取消。而两天之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国宣战，一直到了1946年，这个戛纳电影节才再次举办，而这一次才是实实在在的第一届。戛纳电影节最重头的奖项叫金棕榈奖，是针对参加主竞赛单元的20几部影片评选出来的电影节最高奖项。 华语电影中唯一一部获得过金棕榈奖的影片是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不过那一年也是戛纳历史上比较罕见的金棕榈双黄蛋。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尔执导的《钢琴课》是和《霸王别姬》一起并列获得了金棕榈奖，而简·坎皮尔这位导演也成为了第一位获得金棕榈奖的女导演。同样是在1993年的第46届戛纳电影节上，还有一部华语电影颇受关注，它就是侯孝贤导演的《戏梦人生》。这部影片当年是获得了金棕榈奖的提名，但是最终没能获奖，而是收获了一个评审团大奖，相当于是主竞赛单元影片的第二名了。获得过戛纳垂青的华语电影还有不少，比如说1994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就获得了评审团大奖，主演葛优也成为了第一个获得戛纳最佳男主角奖的华人演员。1997年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入围了主竞赛单元，最终摘得了一个最佳导演奖。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更是华语电影的天下了，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获得了最佳艺术成就奖，主演梁朝伟成为了最佳男演员，而姜文的《鬼子来了》获得了当年的评审团大奖。台湾导演杨德昌又凭借电影《一一》成为了最佳导演。这一年的戛纳可以说是中国大年了。说到曾经担任过戛纳电影节评委的中国影人，那就更多了，巩俐、陈凯歌、姜文、徐克、吴宇森、王家卫、张曼玉、舒淇、章子怡等等都曾经当过。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评委中也有一位华语影人，他就是我们马上要来聊的演员张震。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第71届法国戛纳电影节开始聊起。刚才说到了评委阵容，这其中演员张震是今年戛纳评委会中唯一的亚洲面孔。那有人就说了，张震好像都没有得到过三大电影节的奖项啊，他好像也一直不怎么红啊，为什么会请他当评委呢？而且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大导演，包括杨德昌、侯孝贤、王家卫、李安、陈凯歌等等都那么喜欢跟张震合作呢？关于演员张震，网上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段子，说他拍《赤壁》为了演孙权熟读三国，拍《建党大业》又把民国史熟记于心，拍《深海寻人》他考到了专业潜水执照，拍《吴兴元》他的围棋技艺能够压制专业三段，一代宗师杀青他又拿到了全国八极拳的冠军，人类已经无法阻止张震了。刚才这段话的确有段子的成分，但无可置疑的是，张震确实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演员，他并不是表演科班出身，为了最大程度的接近角色，张震总是采用体验派的笨方法，去一一学习那些角色具备的技能。关于刚才段子里提到的那些技能，张震本人后来也都澄清过，他说自己啊并没有那么厉害，主要还是看个人兴趣。比如徐克执导的《深海寻人》中，张震有着大量的水中戏份，他也的确经常去练习潜水，但是并没有真的考取潜水执照。拍《吴兴元》的时候，张震倒是苦学了日语和围棋，不过他说自己就学了半年，棋艺不可能有那么高。倒是他为了学习日语找来了自己的朋友助理庄文如来当日语老师，而这次的学习过程恐怕是张震收获最大的一次了，因为后来他就把自己的这位日语老师给娶回了家。如果说网友的段子里大多数的技能都是夸大其词的话，那么一代宗师让张震学会了八极拳倒是真的。拍摄一代宗师的时候，张震专门拜师王世全学习八极拳，还把家从台北搬到了北京。 据说那几年他经常在三元桥附近的小树林子里一个人练拳，也不知道经过的行人有没有认出他来。一代宗师还没上映，张震就参加了2012年在吉林长春举办的八极拳大赛，实打实的拿了青年组的第一名。可惜影片上映之后才发现，王家卫把张震的戏份删了很多，包括他和梁朝伟的一场对打戏，最终都无缘在大银幕上呈现出来。不过一代宗师上映之后，张震就给人留下了很能打的印象，之后他就接了不少武打题材的戏。拍绣春刀的时候，张震训练了两个月，和剧组中的武师们混得很熟，私底下也经常和他们讨论切磋。到了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其实张震的打斗场面少得可怜，但他还是坚持去跟武师学习。张震说，人多一起练很好玩，和武行兄弟们混得熟，意外发生的机会也就少些，我觉得挺好。每个人擅长的都不同，能借此学到很多新知识，我很开心。看来网友们对张震夸赞的段子，经过这么一核实的话，确实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说张震是个好演员，而且起点很高。张震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演员，在他14岁那年，杨德昌导演拍摄《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要找一个小男孩饰演男主角小四。张震的父亲张国柱正好和杨德昌认识，就把张震带到了剧组。据说在拍这部电影之前，张震的个性是很活泼的，和影片中那个沉默内敛的小四一点都不像。可是在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张震的性格变得沉默压抑了许多。20多年过去，再回忆起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张震说他依然能够背出从头到尾的每一句台词。而这部作品也让张震第一次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既然说到了获奖，其实这也是张震一直以来有些无奈的经历。在几大重量级的电影奖项中，他曾经四次入围柏林电影节，四次提名台湾金马奖，三次提名香港金像奖，但却没有一次获奖。张震后来也自嘲说，我一直觉得自己跟奖项比较无缘吧。不过在喜爱张震的观众和导演心里，他的表演即便算不上技压群雄，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的脸上就写满了故事。这样的一个演员，红或是不红有什么关系呢？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71届法国戛纳电影节。刚才说完了本届电影节上唯一的华人评委张震，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聊聊这唯一一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来自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今年是贾樟柯第五次征战戛纳的主竞赛单元，虽然最终遗憾没有获奖，但在不少影评人心里，《江湖儿女》却是近年来他故事讲的最好的一次。时隔三年，贾樟柯再次以赵涛饰演的女主角为主线，讲述了一个类似于《山河故人》的三段式故事。故事的时间跨度有17年，空间上也是贾樟柯最为熟悉的环境，一个是他永远避不开的家乡山西，另外一个是他曾经拍过《三峡好人》的重庆奉节。人物关系主要是赵涛和廖凡饰演的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纠葛。赵涛饰演的江湖女子巧巧爱上了廖凡饰演的黑道大哥斌哥，而导演关于时代、关于社会的观察也就统统被浓缩进了这两个小人物的命运当中。之前咱们聊漫威电影，常常说到一个词是漫威宇宙，而这一次在《江湖儿女》这部影片中，贾樟柯可以说也成功塑造出了一个贾樟柯电影宇宙，因为他在这部新片中用影像和叙事元素回顾了一遍自己的创作史。比如赵涛和廖凡在《江湖儿女》中的角色名字，就是原封不动地采用了《任逍遥》里两个角色的名字， 而在这部新片当中也出现了贾樟柯以往作品里的一些素材，比如《三峡好人》中重庆奉节的画面。如果你是一位贾樟柯影迷的话，看这部新作品大概会有种怀旧和寻宝的感觉。再说到影片中的音乐部分，在《山河故人》里，叶倩文的歌曲《珍重》贯穿了整部影片，也串起了人物的命运，而《江湖儿女》中也再次出现了叶倩文的歌声。这次的曲目是《浅醉一生》，它也是吴宇森经典作品《喋血双雄》的主题曲。据说贾樟柯导演一直很偏爱粤语歌曲，而且他认为叶倩文的歌声里包含着江湖浓情，是有情有义的。时间有限，关于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以及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咱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据说这部影片呢，会在今年年内在国内上映，所以更多的细节我们就等看完了电影再来分享。节目最后倒是可以来听一听叶倩文的这首《浅醉一生》，提前来感受一下贾导心目当中的江湖柔情。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多么想找到愿意相随同伴使这心莫再飘泊，愿那一天你来临时轻轻给我你的接受，人承诺的一切永没改变。浅醉在心里，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